星期二得到 第三節。 咁啊，頭先咪後咧，我哋好多好多話題講啦，講講下，即係講到又話本土派，又話嗰啲大陸人咁樣成。嗱，咁樣我將本土派同埋大陸人咧融入咗同一個故事入邊，依、這個叫本土花肥。咁點解叫本土花肥咧？咁啊，有聽過節目之前都有講啦，即係咧香港人好興咧就翻大陸咧。就梗係叫做尋歡啦，嚇咁佢好多時咧佢呃鳩人嘅，我翻大陸傾生意，邊撚度有生意傾啊？屌你翻去叫雞就叫雞啦，係嘛？咁啊叫雞叫到咧，就變成咗咧喺上面做咗長期嘅飯票啊，做咗上面嘅一個女性嘅長期飯票。咁梗係因為好多時候通常都係臨老入花叢啊。香港咧做咗五十年或者五廿幾年人就規行矩步喺香港，乜嘢都唔夠膽。死慳死抵，翻到大陸 變咗大爺啊嘛！ 嗰啲女人叫你做靚仔喎，哇！依、這個字從來啊，五廿幾年從來未喺你嘅生活入邊嘅字典出現過嘅。突然間人叫你靚仔啊，屌你真係信噶嘛？佢以為呀，我真係好撚靚仔。咁我上到去咧，死慳死抵，成副身家咧就翻咗上去，一個禮拜做一日老公。點解咧？因為佢要翻工嘛，一日做十九幾個鐘頭，邊撚度有精神日日翻去嘅？梗係冇可能啦、啊，一個禮拜翻一日。咁人哋亦都嗱，上面嗰個亦都掌握咗佢時間表喎，知道咗佢路線圖。逢係星期四翻放假噶嘛，咁個個禮拜四咁啊，梗係招呼你個客噶嘛，你個老闆就嗰日 booking 啊嘛，又有 booking 就係你噶嘛。但係咧，其他嗰六日就唔係你噶咯喎，因為咧佢可以同一時間接七個客噶嘛。係嘛？每一個人每個一個香港男人有休息嘅啫嘛，係咪先？咁有時你知香港男人甚至乎冇假放啊嘛，個禮拜咁佢咪可以做休息咯，等於佢真係休息啦。 嗯。 咁我哋好多時咧嗱，我嗰當時我奉勸過咧，依類型嘅香港男人咧，千祈咧就唔好諗住俾啲驚喜人哋啊，搞咩 romantic 啊啲嘢，你冇資格講。點解咧？ 安咗出嚟。 你一話。咁啊，同人哋換價啊，禮拜四改禮拜三啦，俾啲驚喜佢啊，大撚王，千祈唔好俾驚喜佢啊！你上到去，你經過佢啊，因為咧點解咧？你當你條鎖匙未插入去嗰陣時候，其實你已經聽到喺屋入邊啊，屋外邊已經聽到嘻嘻嗨嗨嗰啲聲噶啦嚇。咁你誒點解啲聲？你嗰時其實已經心感不安嘅，但係咧你唔會，你唔敢相信，亦都唔接受呢個現實，插條鎖匙落去。一打開道門，屌仆街啦！條女俾人診緊，咁、任何一個人，尤其是五廿幾歲臨老入花叢，從來未試過，覺得要捍衞自己嘅主權啦，神聖領土俾人侵犯，好似日本仔咁撚樣，第一時間衝入去，梗係第一時間衝入廚房攞把菜刀出嚟噶啦，係咪？咁嗱，有某名嘴就話：千祈唔好啊，咁樣做咧，攞把菜刀出去斬死人咧，係犯法噶，唔啱噶。老實講啊！正常一個男人一定要去廚房噶啦，即係你要捍衞自己嘅尊嚴噶嘛，自己使咁多錢係咪？ 做樣都要，做樣都要攞把刀出嚟養， 起碼都要係啊！話俾你聽，表示我好憤怒，好似泛民咁樣。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係咪？今日係男人最黑暗嘅一日，見到老婆俾人襯緊，嗰條友仲好後悔， 點都要養下。 仲有老婆個反應仲係好出奇，比平時激烈好多喎。屌你兩，平時係咁應酬，哎呀！哇，你見到嗰個人嘅表情，或者佢老婆俾嘅反應係勁好撚多嘅時候，男人係更加忍唔住，一定要衝入去廚房攞把菜刀噶啦，係咪先？但係有個問題啦，我哋咧係唔會阻止你去廚房攞把菜刀。如果你斬得死佢嘅話，問題就係裡面止唔止一個男人，係可能唔止嘅，因為。他接得呢啲生意嚟做嘅時候咧，又或者嗰個係可能真愛，嗰個可能先係真愛喎，因為人哋可能好勁啊嘛，後生仔啊嘛，你老嘢唔掂啊嘛，可能或者冇咁勁啦嚇。咁人哋可能真係真愛的時候，或者人哋年青力壯，甚至乎係公安咧，係咪？又或者唔係一個公安，係一隊公安咧。所以咧，你要衡量翻自己嘅力量。好多時啲男人咧就做得花肥，咩花肥呢被人剁開三四十碌之後咧，搞混咗佢之後咧，攞嚟種花變咗花槽藏屍啊！咁所以咧，我係奉勸好多嗰啲叫北上叫做做生意嘅朋友啦嚇，就避免成為花肥嘅。遇到嘅情況咧，記住要忍，咕一聲吞咗佢，自己做得傻仔，翻屋企嗱一聲翻香港去揼個骨好，去叫一次雞好，係咪執翻條命？咁但係咧。 礙於男人的尊嚴呢，即係嗱，話分兩頭嘅，咁你有時真係一時衝動啦，你都要計下自己打唔打得過佢嘅，打唔過佢成為花肥咁好大鑊啊！如果打得過佢咧，咁可能你都要做嘅，係咪先？冇理由咁失威噶，係嘛？ 嗯。 咁啊，牽涉到嗱，有啲本土派啦，話要勇武抗爭啊！咁我哋會講一樣嘢。 即係我哋講咗咁耐，其實就想講本土派。 其實要講本土派啦，因為有個問題啊，就係你要稱一稱你自己先。 打唔打贏？ 你打得贏佢啦，好似初年初一掟磚，喂，你可以打掟到啲差佬受咗傷，咁你係有著數嘛？有著數你咪做咯。問題你唔好 嗰下係有著數嘅。 係啊，嗱，嗰下有著數喎。問題你唔好。 即純粹以嗱，唔講又唔講啱定唔啱，暴唔暴力嗰個問題啦。純粹計得失啦， 係啦。 純粹計嗰日嗰刻， 係啦。 咁嗰日其實理論上係賺嘅， 賺咗嘅嗰日係，因為起碼你令到部分啲差人受咗傷嘛，幾廿個受傷嘛，起碼你唔係白輸嘛，唔係俾人哋齋揼啊嘛。即係你好似佔領嗰段時間，啲差入嚟齋揼，個個爆頭，你冇人傷到差人啊。 軍事邏輯嚟講係啦。雙方傷亡數字嚟講， 雙方傷亡數字就係你一百人俾人卜穿頭，差佬係冇傷亡嘅，只有一個唔覺意自己扭親，跟住睇鐵打，跟住就話俾人聽報工傷，嚇，即係之後報工傷嘅啫，係咪先？咁我哋從嗰個叫做咧經濟角度睇咧，你係叫賺咗先啊嘛，咁有賺點都好過蝕㗎，係嘛？係。問題就係你賺嗰份係咪人哋蝕出嚟嗰份咧？係咪你啲叫做自己有啊？你真係打一齊一個差佬，調翻轉頭差佬衝五十個出嚟打齊你四十個同伴，咁你係賺咗定蝕咗咧？咁啊，梗係蝕啦！即係我哋咧係希望大家喺做一樣依樣嘅行為之前咧，計一計有冇得賺先。 嗯、 輸鳩硬嘅嘢咧，就千祈唔好做。同埋咧，你係會害咗身邊嘅人咧。咁你做依樣嘢，你唔係勇武，你係害鳩兄弟啫喎，即係女街坊啫喎、嗯。你一個人。出嚟哦，請英雄，以為好威水，點知有五十個人俾人卜穿頭，咁你係害死人啫喎，係嘛？即係本土派呢樣嘢， 即係人海戰術嚇、啊，用平民做人海， 唔係所有本土派，好簡單啫，即係梁天琦， 係 佢兩點鐘俾人拉咗， 係 掟磚冇佢份，但係佢自己本身就攞咗掟磚呢個光環，所以佢出嚟選， 係 黃台陽冇掟磚影唔到。佢三四點佢都閃咗，佢係呼籲你啲人掟磚嘅啫。卒之你哋拉曬，雖然佢有受把，但係問題就係佢真係冇掟起個磚。佢煽動罪告唔告得入，我唔知道。但係起碼掟磚呢個行為係告佢唔到。黃楊達佢淨係叫讓磚頭飛咋，唔係佢掟啊！你掟嗰個入咗咋？ 唔係，咁佢都好醒目噶嘛，因為佢哋係一個即係聰明嘅人嚟噶嘛，咁啊罪就你孭係嘛，咁啊光環就佢攞噶嘛，從來都係 黑社會大佬啦，有乜嘢咪叫啲僆仔做咯，跟住喺度拍手掌啦，有事你哋孭咯，其實就同黑社會運作係完全一樣。 係咁啊，即係變咗有啲網友比較衝動嘅，咁啊你要睇清楚啦，因為咧受把嘅係你哋。即係有賺你唔怕做嘛，一樣輸緊嘅嘢、蝕緊嘅嘢就無謂做啦。即係我係奉勸翻自己，大家計計條數啫。 我講一講啊，其實佢哋嘅運作模式就即係等於黑社會。黑社會收靚講利益，佢哋亦都係。錢嘅你揾到，你科金養我，呢個第一。第二，仲有一樣嘢，而家香港黑社會冇得撈。頭先我哋講啊，全部都唔係新界佬冇得撈黑社會。咁我問你啦。細路仔有些人真的反叛性大的，以前加入黑社會個大的分分鐘好的仲看住你，現在就不是，他們將不滿情緒就投射了社會， 投射了大陸人， 加入了他們就是變成了某一類的本土派，不是全部某一類的本土派，即是跟了大佬。還有以前做黑社會見到差佬要左閃右避、 我最同意的一句就是現在那些本土派的問題在哪裡，就是唔係佢哋唔係真係本土派，而係佢哋係加入咗某個幫派嘅本土派，係某係一個幫派。 佢哋不停踢地盤，仲有一樣嘢，黑社會成日要俾人鬧噶，同埋黑社會見到差佬要匿埋噶。而家佢加入咗呢啲所謂本土派，佢係攞光環噶。我見到要掟磚打差佬，差佬見到要走噶。 我唔係唔信某啲人，有啲後生仔嗰個對於香港本位嗰個追求，同埋香港自治嗰、那個。嗰、那個追求我唔係唔信佢哋，個問題就係而家嗰堆即係唔怕開名啦，雙黃一層嗰堆，你其實跟咗佢哋字頭啊嘛，就好似你講咪踢咗入會咁， 咁佢哋有個話啊嘛，好自豪。我其實係為咗香港做嘢嘅，仲比黑社會仲因為黑社會你仲 高理想、 啊。係啊，喂，屌你老味，我賣白粉喎，屌你仆街喎。 黑社會有安家費啊，大佬、啊、出嚟做死事。 佢哋冇㗎，佢哋真係，仲要佢哋齋死嘅啫，佢哋 係啊，真係齋死，仲要喎，但係個心理好舒服，我為香港做咗貢獻。哇！平時見到差佬耷曬頭，而家屌你老乜，見到差佬立三就 啱啱咧，我不嬲都話發動聖戰㗎啦，攞好攞杯可蘭經嚟。 喂，啱啱 上天堂㗎，有個邊使安家費都唔使俾。 係啊，七十二個處女等你。 唔係啊，有個咧啱啱喺上個禮拜拉咗一個中大學生嘅，佢就係熱血公民嘅成員，佢就係燒唔知邊個裁判處嘅垃圾桶，俾差佬拉到，因為 高等法院 喺啊高等法院係啊，俾嗰啲閉路電視影到。喂，依條友要坐好多年㗎，因為縱火，而且高等法院縱火。咁你諗下啦，首先我想問一下，燒一個垃圾桶對於建國有啲咩幫助呢？依、這個我都諗唔明。 冇建國，永續基本法，啊、陳文講嘅。 大撚鑊嘅而家。 屌你諗起， 我哋唔係蒙古佬要否定基本法噶嘛？要打倒共產黨，而家突然間要永續基本法。 佢哋嘅口號、 就是。而家仲講緊有永續基本法。 我就咁啊，為相同。而團結啊嘛，佢哋根本上冇相同過，就為團結而相同，就係佢哋講嘅嘢啦。係 啦， 永續基本法 變咗咧，可以有新口號，打倒共產黨，永續基本法。哇！依、這個都幾過癮啊！依、這個係嘛？即係等於咧係一個咩啊？即係一個外國嘅漢奸。外國漢奸邊個啊？馬恩國咯。 屌你點搞啊？ 喂， 好亂！ 你自己攞撚張澳洲護照。入籍嗰陣時候宣誓效忠英女王，你而家教人點樣愛中國話呢樣嘢真係好好笑喎，係咪先？喂，所以人哋問我仲有嗰個叫做邊個啊？陳淑莊問佢咩國籍，佢話係秘密嚟嘅，唔講得喎。 唔係私人問題， 私人問題。喂，你係咩國籍？而你教人愛嗰個係要中國嘛？你起碼你係中國籍先啦。你原來唔係中國籍，你教人拗，你教人愛中國呢個比較有少出奇喎。即係咧，你去到嗰、那個即係等於你本身咧係一個叫做禁毒大使，但係你原來咧係嗰件唔係啊，唔係禁毒大使，你係禁賭大使，但係你係追住蒲京件背心出嚟叫人嚟禁賭嘅。 佢呢個咪文化愛國論啦、啊，佢可能又係認同中國文化，就係中國人啦，佢可以咁樣演繹噶嘛？而家好犀利噶，龍門而家搬到咁。 馬英國有機會做呢個國家領導人㗎，佢咁愛國，所有國家領導人都攞外國護照啦，佢一樣啫嘛，都係私人問題，啱啱先？ 唔係國家領導人， 國家領導人睇齊， 就唔能夠攞外國護照嘅，係國家領導人嘅親戚先可以。唔得嘅，你本身江澤民唔能夠攞美籍嘅，唔能夠去美國。 阿大飛嗰啲字眼唔夠， 係啦，要清 唔夠準確，唔夠準確，冇誤導啊！ 國家領導人啲仔女， 雖然我一定做聰明。 習近平嘅女可能係美籍嘅，但係佢習近平唔能夠美籍，佢唔能夠做一個美國人嘅中國總書記㗎，係咪先？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台灣得喎，馬英九係美籍，冚家都係美籍喎。係、這個，呢個都比較幾好笑。 佢叛國喎，雖然佢係美籍喎，但係佢投咗共喎。 哇！係呢樣嘢變咗三面諜喎，係嘛？ 係啊， 即係馬英九。我哋當時有個大膽預測㗎，一到520就職典禮咧，馬英九就會翻大陸咧就做國家領導人㗎啦。因為咧， 政協副主席係咪？ 中華民國總統卸任總統，國民黨前主席一卸任就嚟，走嚟中國。即係共產黨嘅麾下做一個政協主席， 國家主席去做， 甚至乎俾你做國家主席， 做國家主席冇所謂， 應該係做政協主席，應該做政協主席先啱，因為政協咧政治協商咧，從來都係統戰收買嗰啲叫做八大民主黨派嘅，加入中國國民黨變咗第九大咯， 係啊，係咪？好啊喂， 仲有喎，佢 咪精神勝利咯喂，咁咪收編咗國民黨咯，等於收翻台灣咯。 其實唔係收編嘅，佢正常嚟講咧，佢一咁做法咧，國民黨就崩潰噶啦，成個國民黨。哇！當你嘅總統都去到共產黨嗰度，等於宋慶齡啫嘛。宋慶齡攞住孫中山夫人身份， 國家主席咯。 未唔係，當時係副主席， 係都做國家開頭副主席，後來國家主席。 蒲英東啊，嗱董建華都國家副主席啦。 唔係佢係政協，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佢又未 國家主席嚟嘅。 國家嗰係黨嘅層面嚟嘅，政協咧就國家層面係統戰嘅牌，係即係統戰系統嚟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就馬英九到時會翻大陸做呢個政協主席噶啦。咁一定係對成個國民黨咧，基本上咧係送佢一程噶啦。即係我哋咁睇啊。 咁即係保送民進黨啫。 我基本上嚟緊，我覺得 保證民進黨連任。連任三做三屆喎。 連任一定連任噶啦，問題國民黨有冇 兩屆三屆咯？ 我諗佢翻盤噶啦。 八年之後都是民進黨世界嘅，即係蔡英文退休都是民進黨在做。 咪等希望民進 係啊， 咪佢等民進黨分裂咯，可能有佢有咩第三勢力噶嘛？ 冇問題啊，以後就民進黨同民進黨爭啦。個選個嗰個兩黨制就係民進黨加民進黨咯，係咪？嗱，咁我哋而家睇翻咧，嗱，咁如果你話岔開少少講美國咧，我哋都要講下美國嘅，因為咧而家嗰個叫共和黨其實都好大鑊喎。因為佢咧嗰個叫做特朗普咧喺裏面選舉人票咧就應該就攞到大部分嘅啦，應該就篤定可以出線。 係 問題就係而家裏面嗰個叫做共和黨入邊咧反佢嗰個力量越嚟越大，甚至乎咧我哋喺度諗會唔會話變咗台灣嘅洪秀柱咧？ 係，因為佢而家格局似啊， 似佢應該都出到線嘅。問題咧，佢對嗰個叫做共和黨嘅傷害咧係好撚大。 即係洪秀柱消滅國民黨 嘅。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嘅，佢嗰度個共和黨嗰個選舉咧，佢哋內部咧就一定要嗰個候選人係嘅，佢選舉人票係超過一半。咁因為佢三分天下嘅話，嗰兩個即使唔夠票，但係當撈針佢本身攞唔到一半嘅話，咁就嗰啲即係共和黨可以另外再揾第三個人出嚟選。 係，但係而家佢有機會過半啊嘛。咁先大鑊啊嘛！咁到時國民咧，即係 佢應該其實係會消滅共和黨咯。 係啊，我而家有理由相信咧，依個 Donald Trump 咧係民主黨派過去。 奧巴馬啲人嚟， 絕對係啊！因為咧，你揾唔到一個對依個共和黨傷害咁大嘅，係 啊，不嬲都 係咁多年以來咧，最大傷害就係佢啊！ 係啊， 即係好大鑊。 即係洪秀柱， 係啊， 係無出其有啊嘛！以對呢個國民黨嘅傷害嚟講， 哇！真係即係基本上咧，即係亡黨就係依個洪秀柱。 唔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你啲國民黨國民黨自己爛啫，如果咪就冇洪秀柱啦。 係， 係啦，你黃金平同埋朱立倫一早喂我哋出嚟選，咪冇咁傷害就大咯。 係， 咁你哋兩個就唔係當人不人。 因為洪秀柱 high 咗嘛，當時我哋分析咧，佢當真嚟玩嘛 ，high 大咗嘛。 咁所以嗱，我見 Donald Trump 個 Facebook 咧好多 like， 我懷疑好多 like 咧係嗰啲民主黨嘅支持者。 哦，係啊，即係當時， 即係當時台灣選舉啲人係咁就去 like 洪秀柱個 page。 即係民進黨嘅支持者咧，個個都話洪秀柱好嘛，話佢民調仲高過。嗰、那個仲高過嗰個叫咩名啊？嗰個蔡英文啊嘛，一樣啊。其實我覺得嗰個好似啊，即係調翻轉頭咧，奧巴馬真係好撚叻啊，咁撚陰險嘅個黑鬼，係咪？喂，你又水冧油價搞到俄國撲街，係咪？喂， 而家講掂數啦，應該升翻啦。 係啊，上翻$40樓上啦，而家 升即係講掂數，因為敘利亞。 佢自 撤軍，其實傾掂數，所以就 因為俄國佬冇錢啊，頂唔到落去敘利亞，所以佢焗住撤軍啊嘛。 嚇，所以油價升翻，因為最主要就係傾我估啊，係傾掂數，所以你撤軍，即係大家都有下台階， 佢亦都係啦。因為佢你撤軍之餘咧，我亦都俾個油價放翻上翻嚟，唔夾死你。如果油價持續喺$40樓下咧，俄國就撲街噶啦，佢已經冇乜儲備頂噶啦，唔夠錢頂噶啦。喂，咁啊，喂，本土花肥我哋講咗咧， 係啊，講， 其實我哋 都差得比較遠啊， 我係差得好遠，我哋仲有一個國情咧，係一個笑話嚟，我哋一條嗰樣嘢，其實我哋知道都好耐，但係咧，我一路都唔記得咗講， 係呢、這個講，呢、這個真係好笑，真係要講， 又又忍唔住，因為真係太好笑啦。 呢、這個我哋一個朋友， 一個好朋友， 都係叫 Johnny 啊， 係都係 Johnny， 佢係非常之叻嘅人嚟嘅。咁佢咧就話俾我知有一個月有樣嘢就係舊年唔知十月定十一月咧，咁、中國咧有一個叫嫦娥二號嘅物體， 冇 就射咗上去月球啊。 其實一號定二號？ 二號，我上網查過嘅二號。 係。 咁你射咗上去月球，咁咧中央電視台咧佢話睇咗十日監聽咗，連續十日喺度大吹大擂啊，哇！ 不停咁播， 好撚巴閉啊！大國勃起啊，個超英趕美啊，好撚犀利啦嚇！講撚咗十日。到第十一日， 忽然之間， 再提， 忽然之間無疾而終。 由第十一開始咧，冇再提依個嫦娥二號月球，全部冇再提。 係 變曬敏感詞。 嗱係啦，如果正常嚟講，例如你即係好似北京奧運咁，你即係大明大放講咗十日，哇！即係大張旗鼓講咁耐，好勁啊！點樣勁？國家點樣強大？咁你去到第十一日，忽然間唔講。 係。 即係好唔正常咁啊件事。 係啦，咁大家知唔知發生咩事咧？ 即係大家估下發生咩事？ 大家估下發生咩事咧？ 係爆炸咗， 99%就係嗰度斷咗線啦，冇信號。 好明顯，嫦娥二號就係失去聯絡， 即係 冇信號， 變咗太空垃圾，因為條線斷咗，冇辦法 call 翻佢翻嚟啊！咁冇得再直播咯，係嘛？咁佢唯有大陸唯有唔提啦，係咪先？ 喂， 即係好似。而家最近有啲網友寫翻啲文章，講翻林彪事件，喂，即係講林彪 唉，超话佢个仔吹捧到超天才，阿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点解永远健康啊？林彪吸毒噶嘛，食鸦片噶嘛。咁因为身体成日有病，咪要话佢祝佢永远健康咯。如果佢健康嘅人，你使唔使无端祝佢永远健康？共产党嘅语言咧，系完全系百分百暴露到咗佢嗰个发生嘅事嘅。 冇错，系 你一个人梗系。真係百病纏身，可能早死過毛澤東。 佢哋講啲嘢好似謎語嘅謎面咁，你永遠睇完佢講啲嘢，你已經估到後面發生咩事。 係啊，佢而且畫公仔畫出腸嘅，你祝林彪永遠健康，屌你，即係話佢就嚟死咧，就快死過毛澤東啦。 唔係謎語，係前後語，講緊要。 係啦， 你講幾句就後面意思。 係啦，就知道噶啦。咁嫦娥二號。講撚咗十日，吹到好犀利㗎！中國人征服太空啊，乜都冇，即係乜都講得出嘅。第十一日突然间完全冇提，之后已经冇 咗。呢个歇后语系嫦娥二号登月诶断线失踪， 跟住系啦，因为好明显就断咗线啦，系咪先？咁好好笑嘅大陆嘅新闻咧，你如果系有留意开咧，你识得解读佢嗰啲嘢咧，突然之间嘅今次咧一路一带咧，李克强完全唔提。完全就是共產黨那套，知道一路一帶玩撚完， 彎噶啦， 已經玩撚完啦。一個總理，一路一帶應該嚟講係一個國家總理出嚟講，因為咧國務院係負責經濟噶嘛，一路一帶係一個經濟項目嚟噶嘛，你唔係個統戰項目啊嘛，係咪？統戰項目應該揾統戰部長出嚟講啊，係咪？或者揾政協出嚟講嘛。 嗯。 講咗咁耐，而家一個經濟個負責經濟嘅叫國務院總理，竟然隻字不提一路一帶，即係呢個項目。已經玩完，好似董建華話齋啊，唔提就冇再發生噶啦，好似百五萬五一樣。 唔 係 因為唔 係 淨係佢唔提，係其他官都冇再提。 冇再講啦，因為玩撚完啊嘛呢單嘢。 我真係好期待到咧，中國外交部幾時唔再講去南海，佢係即係做緊普通商業運作啊，佢嗰啲唔係軍事設施咧。佢如果提都唔提，咪即係嗰啲嘢俾人黐滅咗。 係啊，唔提噶啦，邊個夠膽提啊？ 喂，佢而家佢停止都做到啦。 喂， 都唔提噶。 你美國佬直情揾航空母艦喺度遊過，你夠膽你咪嚟咯，係咪先？你一出嚟，喂，好簡單嘅啫，你用幾百億起個島，人哋撳個掣啫，就要你個島沉落海底啦。你係咪冇即刻即時冇幾百億啊？ 喂，而家佢嗰啲軍事網好好笑喎、啊，佢話喎等於七隻嘅航母戰艦群喎、啊， 等於七個靶機喺度俾人打、啊，因為你唔識遊噶嘛， 即係用佢啲雷達嚟計。 係啊， 喂，佢都冇得避，咁航空母艦嚴格嚟講都避唔到嘅。 唔係航空母艦佢可以射翻啲飛彈啊嘛， 咁啊係， 唔係嚴格嚟講航空母艦都冇得避。如果你真係，但係美國已經好先進噶嘛，美國啲科技，佢而家搞電子炮啦嘛。 我哋有一集都好似有講過， 講過噶嘛， 攞講導彈追蹤嗰個問題， 都話佢五蚊打個炮啦，點？佢成本只需要五蚊美金咋？ 大陸而家又開發緊電子炮 嘅，係啊！大陸個科技嗰啲網講到大陸好先進，咁開消滅美軍啊！ 電子炮係咪拉到黃台嘅？我知 係啊，淘寶有得賣廿幾蚊嗰個嘛，佢咪有嗰啲咯？ 賣啫，不過都冇辦法，係咁噶啦。佢而家譬如好似呢次春晚，佢都係啦，喺廣州揾咗幾百個機械人出嚟啊跳舞啊！其實佢都喺度不停咁做緊，其實係刺激緊中國人嗰、那個。中國人嗰個民粹主義，即係我中國其實好多好嘅，但係其實等於同 Google 相比，根本上就係大人打細路， 嗯， 冇得比㗎啦。你即係一樣嘢，我哋再講翻大陸好多事， 嗯， 啱啱發生咗一單嘢，就係咧中國遊客咧就去泰國旅行， 人哋解釋咗啦， 係佢咧就係有盤蝦喺度嘅。咁咧個個咧就咧點去鏟，個個爭住咧就好似冇得方死冇得食咁樣。 係啊。 咁而家出嚟解釋喎，話咧嗰度啲伙食好差， 嗯， 乜都冇得食，淨係得蝦。咁但係啲蝦原來凍嘅，鏟咗之後咧攞翻去，發覺係凍嘅就唔食。喂，你鏟落去嗰下你 feel 到噶嘛？ 唔係，佢仲講咗，因為冇夾， 係冇夾， 唔夠夾，所以焗住要揾個碟去鏟。 鏟 你，所以其實頭先我哋個講法就啱、是，點解會有官方出嚟代表翻佢哋去解釋呢件事？ 哦，唔係，佢民間佢自己出嚟解釋嘅。咁嗱，依樣嘢咧， 官方有講喎。 嗱，咪官方有講，唔係 官方講噶。 大家在座咧，我嗱我哋阿 Johnny 可能後生啲，因為咧有套電影叫做《合家歡》。我想你可能冇睇過許冠文做嘅，許冠文《合家歡》，佢係講一個大陸人落嚟香港，咁咧就去旋轉餐廳食自助餐。咁咧佢有啲咩做咧？ 可能聽你講都係 龍蝦嘛，成隻就攞走，咁人啲鬼佬見到佢擰曬頭。當時得一個許冠文，而 而家咧係全場都係許冠文，咁你諗下幾撚大鑊咧？喂，佢哋啊去掃嗰啲自助餐咧，好似你有冇睇葉繼歡打劫啊？當年去文華街、哦、一次過打劫四間金行， 唔係㗎，佢哋嗰個 佢就係一隻手係咁掃，係咁掃，係咁掃。 佢哋個自助餐嗰個理解咧，佢唔係筆嗰啲嘢，佢係成佢成台咁搬翻去㗎嘛。 你年紀太小。他哋只不過話年紀大啲，佢等於我哋七十年代花王俱樂部胡章超阿劉，一隻手任攞，攞得幾多就幾多。 唔係啊，佢講你一個人啊嘛。 佢跟你規則嘛，你話任攞。 唔係啊，自助餐飯會任攞嘛，你唔係要搶嘛？佢搶到咧，即係佢用一碟懟落去鏟，喂，你鏟落去已經 feel 到佢係凍噶啦嗰啲蝦。你點解你點撚樣可以解釋咧？ 隻碟搭埋一齊， 三隻碟，三隻碟搭埋， 點會唔知道凍咧？ 嚟嗰啲蝦，一擺落去，你已經 feel 到係凍蝦嚟㗎啦。凍你又唔食，咁你攞咁多做乜撚嘢咧？仲有俾人影到，唔係淨係得蝦㗎嘛，其他你都全部食剩曬㗎嘛，係咪？你話啲嘢唔好食，喂唔好食，你唔好攞咁多咯。即係中國人就係叫執輸鹹頭慘過敗家嘛。咁你攞埋啲嘢去浪費，真係浪費食物。你話啲嘢唔好食，當然啦，泰國好多自助餐都唔好食，依個真嘅，係咪先？咁但係唔好食還唔好食，冇人叫攞咁多噶嘛，係咪先？ 即係呢單都係醜事嚟㗎。 醜事嚟啊！唔係啊，你俾人哋覺得咧，你係從來未食過蝦，係嘛？你未見過蝦，亦都可能呢種生物覺得好新奇。你呢啲人可能係即係講緊六一年啱啱餓死人，哇冇辦法啦，仔都要食逆子而食有蝦喎，即刻好似嗰啲饑民啊，解放咗啲饑民咁樣咧。 其實最主要就係太多各地嘅鄉鎮嗰啲人出嚟啫。如果城市人唔會有嘅， 好啲嘅城市人 爭好遠。如果你即係尋日我同我侄仔 咁，但係都大鑊啦。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咯，你而家幾廿個許冠文啊嘛。 但係如果你話以個比例， 你真係插出國際喎、啊！你 比例可能有三億人係已經跟香港人係均等嘅，但係最柒大問題有三億人， 仲有十億人係咁樣，係許冠文， 真係冇辦法。有陣時見到都冇辦法。 我覺得佢哋係嗰啲教育嘅問題啦，真 係。唔係上面啲人咧，好多時候咧係冇公德心嘅。其實佢哋落嚟香港咧，你都好明顯見到咩叫公德心。佢哋完全咧係唔理人哋嘅，唔會理會人哋嘅，企喺出入口嗰度就喺度傾偈打牙教噶啦。咁理人哋要出入嘅。 咁佢喺嗰條，佢哋喺個農村生活。或者一個鎮生活，即係嗰啲鎮仔生活，佢哋係咁啊，冇咁多人，城市人可能都未見過咁多人嘅。咁佢習慣咗就喺嗰度傾偈，佢唔知道佢會阻住你。呢個第一，第二，佢喺農村長大，個個著細路仔著開朗褲噶嘛，係咪著開朗褲？ 係啊，踎低就屙尿噶啦嘛，屙屎嘛， 就屙屎，跟住嗰只係泥嚟噶嘛，佢喺度施緊肥，或者喂個仔你過，佢哋個習慣，佢哋唔能夠即時改變到。我你話我理解佢又好，或者笑佢都好啦，笑啊要笑嘅，因為你恥笑佢先有進步。但係問題就係佢而家中國人，尤其土地，佢哋賣咗，其實佢哋好慘噶，因為佢哋要將農村要發展，啲官要逼佢哋賣咗啲樓，佢哋可賣曬啲地啊，啲農地唔耕田噶啦，一次過補咗筆俾你，然後你咧就喺翻嗰個市裏邊地級市嗰度買層樓。咁你就過城市人生活，仲揸住大把錢，同埋最慘就係嗰啲官啊，同埋嗰人呃你啊！你有錢啊，你有屋啊，不如我再借錢俾你咧。佢哋冇諗住你，原來呢啲錢咧係我而家應得噶，我冇諗住還噶。有啲人嘅觀念，跟住我揸住啲錢去使，佢唔知過幾年就撲街噶啦。即係我補地價俾你，收咗你笪地。 唔係呢啲，咪就是國內嘅社會問題，將社會問題對於嗰啲人嘅教育 輸出全世界咯， 輸出全世界咯。我鬧錯嘅，其實 啱啊！ 即使你理解呢件事，我都冇鬧錯。 唔係啊，呢個世界咧，好多時候咧，中國人講啊嘛，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啊嘛，你入鄉隨俗。喂，你係野人啫，你去到文明世界，你就做翻你起碼你學一學人哋點做啦嘛，你唔能夠做翻你野人喺大陸做嗰啲野人生活，你唔能夠做翻。 所以我亦都話俾你聽，除咗深圳因為亦都好似香港係一個外來城市，人口不停啊，冇深圳人嘅根本上。數埋唔過幾十萬純種嘅深圳人，全部外來城市嘅歧視成分最低嘅。你講喺北京，你只要唔係北京人，唔係北京户口，佢歧視曬你所有人。去到上海，最歧視嘅就全部上海人，你隔離無錫、蘇州都歧視你，你根本上就唔應該喺我呢度同我爭食，唔應該。廣州亦都係， 廣州最黑人憎，一見到你啲撈仔撈妹，由朝到晚，搞亂我哋乜乜，邊個都係咁講，只有香深圳唔係咁嘅啫， 因為深圳係移民城市。 好，今日係咪差唔多嗱？講啲台務先。 係啊，我哋講翻台務啦，節目就內容就差唔多啦。 係，咁就 今日都非常之豐富啊。 係冇錯。咁就記得上去，因為有網友同我講佢揾唔到喺 YouTube 度揾唔到嘅節目，佢咧打星期二得到，咁撳 search 啦，就出唔到最新嗰啲片。咁咧我都撳過，其實我都發現有呢個問題，即係比較 update 嗰條片，佢唔知點解擺咗去彈咗好厚啊。咁所以咧，你最容易揾翻 YouTube 嘅方法咧，就係、是、喺因為我哋個名未改到啊嘛，就係、是、打翻炮打司令部，跟住咧就會見到有一個係 channel 嚟嘅。咁嗰張圖咧就係、是、一張藍色嘅圖，白色字寫住星期二得到嘅。咁你喺嗰度入去咧，你就可以睇得翻最新嗰個 YouTube 啦。我哋會 upload 翻最新個 YouTube 啦。你聽重温嘅時候， 係咁我哋 咁另一個， 另外有個網址啦。 係另一個網址就要宣傳一下啦，因為都冇喺度特別講，就係、是都係叫星期二得到嘅，就好容易記啫。www.tuesday 就星期二 T U E S D A Y 跟住 roll out。OAD Tuesday Road 星期二嘅路 ，Tuesday Road .com 啦，就星期二得到，但系頂住先嘅個名字，即係唔好介意啦，呢、這個容易記，亦都冇登記，咁就用咗呢個啦。 係嗱，咁我哋都要講下啦。嗱，因為以前咧，點解我哋一路都叫啲網友話 like 啊，唔夠 like 又話減時啊咁啊？因為我哋其實俾人隱瞞咗年幾嗰個收聽啦，咁一路都唔知個 download 嘅數，即係我唔明佢隱瞞有咩好處。咁我哋唔知道啦，咁啊，梗系要希望網友反映翻俾我哋聽啦，係嘛？咁啊，反映得少，我哋唔想做咯。咁啊，而家咧，我哋完全咧，即係當然未百分百反映曬啦，但係咧，起碼我哋都知道個數字係一路都增長緊。 大部分嘅數據我哋自己 大部分，因為我哋而家可以掌握翻我哋譬如 download， 因為我哋即係做 MP3 俾人 download 噶嘛，係嘛？ 係冇錯。 咁我哋。關於香港網台嗰方面咧，我哋都一路都 會安排 緊，安排緊喺嗰邊盡快噶啦。 其實係爭少少問題嘅啫。 係啦，咁變咗咧嗰個情況咧就同以前有啲唔同，因為咧我哋亦都唔需要，因為冇人隱瞞我哋啦嘛，我哋自己掌握到數據，咁亦都好公開，尤其是 YouTube 係嘛，咁變咗咧就唔會發生以前嗰種情況啦，係咪？咁啊當然我哋亦都希望網友支持我哋嘅節目，因為唔使你俾錢。但是你最好 like 我們和 share 多一點，因為你一個 share 呢是再可以令到其他的朋友都看到你嘛，因為 你有共同朋友嘛，在 Facebook。 其實我們現在幾做到我想做的那件事，其實現在很多網友，我們就即是主持人就付出一些時間就做節目啦，咁咧亦都有好多人係幫我哋做義工嘅， 係 有人幫我哋畫圖啦，有人幫我哋做嗱個網頁，其實都係網友同朋友幫我哋整嘅， 拍心口整㗎 嚇。咁啊，有人幫我哋整 YouTube， 有人幫我整 MP3， 即係好多人幫我哋做好多嘢嘅。咁我哋而家咧已經係形成一個大家都付出一啲嘅一個 community， 即係一個社群嚟啦。 每人做少少嘢啦， 幾符合我想要嗰樣嘢嘅其實。咁我覺得相當好， 叫做咩共享經濟 係冇錯， 因為我哋而家嗰個叫做即係咧，大家都。不是為了錢，是為了譬如我們做一個節目出來，那網友你支持我們，譬如你有些事你做不到，我們都不是說要你收錢，那你只是將你那個Facebook 我們那張圖上面有那些 YouTube link 和那些 download 的 MPV link， 那你將我們張圖 share 出去，你 share 可能有多三個朋友看到呢，咁多人睇到嘅時候，那個節目變咗咧，就可以多大家增加互動，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喺我哋嘅網頁就收到啲網友嘅來信，就有啲嘢問我哋啊，請教我哋嘅。咁亦都調翻轉頭啦，可能佢有啲嘢要教我哋嘅喎。啊，你邊樣嘢講得唔好？因為我哋要賣個關子，我哋嚟緊咧會有一位重量級嘅嘉賓。 佢其實有兩位， 其實兩位係啦，不過我哋暫時講一位，因為依位嘉賓咧，佢係香港。電腦界或者 IT 界的第一代的叫做教父，1983年已經 做 IT 啦， 已經係做 IT， 已經係賺到錢，係住渣甸山嘅啦，嚇講緊83年，真係好巴閉嘅喎。 佢打算，因為佢聽咗我哋嘅節目，見到我哋成日教啲年輕人創業啊， 係啊，或者係建工， 講下建工啊， 或者你講嘢，或者同埋咧。一個出色的 salesman 應該具備啲咩條件？因為佢同我哋講咗之後， 佢以前係 train 人做 sales， 係 train 人做 sales， 係收錢做啊。 係， 而家佢將會有機會嚟，係 免費 大家分享，係 免費將佢嘅經驗咧就教俾大家。咁我覺得依個咧係十分之寶貴，因為咧 我相信你就算俾五萬蚊一堂，佢上出邊嗰啲堂咧，都未必聽到咁好嘅、咁實用的。 其實遲啲我想搞次網聚係 private 嘅， 係 就係可能我哋會講下你 talk 揾翻呢位神秘嘉賓上嚟，我哋可能佢一齊去做個網聚， 係 變咗個 seminar， 係 咁樣去做咯。我會有呢啲 idea 啦，暫時未落實。 是 但我是有咁諗嘅， 係都可以嘅。咁另外我哋再買多一關子咧，咁我哋遲啲會有一位咧，亦都係重量級嘅人物，係上市公司主席，咁係一個好出名知名嘅企業家、實業家嚟嘅，係真係靠做實業，唔係靠炒賣，一蚊一蚊賺翻嚟嘅實業家，係、 嗯、 會嚟我哋呢度客串做嘉賓嘅。 係冇錯。 咁、啊、我哋因為嚟，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嗰啲有寶貴豐富經驗，即係唔係話以啲本土派話你啊，你啲老嘢啊。 即係唔計我同Tony Choi兩個，其實我哋另外嗰兩個嘉賓主持已經好猛㗎啦。 係啦，係啦。系啦， 而家再外加兩位，即系而家六個喺六神合體咧，就係， 即系嚟緊嘅節目咧，係會不斷豐富嘅內容嘅。咁亦都希望網友支持啦 ，like 同 share 我哋節目啦。 好，咁今日就真係差唔多啦。 今日真係差唔多啦，咁啊加咗時啦，加咗少少啦 嚇。好，今日多謝周生同大肥啊。 都係周生同大肥啦。咁啊，周生遲啲我哋睇下會唔會叫佢都講下 開新節目啊。 唔係啊，佢都有創業嘅，唔係佢都有創業分享。 上下星期二得到。 周生而家 唔係星期二得到咁樣講個半鐘唔夠講。三個鐘再飲落去， 唔係因為咁樣啦，即係好似我哋我啦，即係我大肥啦，咁啊正道嘅又有啦做生意，邪道嘅又 擦邊球又有。 下次咧，我講俾你聽，而家香港有一個行業犯法與唔犯法之間，但係平均一檔嘢，只要你有兩條友。租一笪地方，你一個月基本上可以收入超四萬元以上。 其實呢啲嘢咧，我都真係，只不過礙於我身份，好多時候我唔講得。 係，即係有超四萬元以上。 阿大飛要賣關子啦，依個咧係喺再下個再下一次節目你上嚟。 我有好多 agenda 喂，咁樣 係啊，變咗唔係，因為我哋太多內容啦，變咗咧 內容太豐富。 係啦，大家 周生啲強項嚟發掘。 可以一次。 周生未，周生嗱有兩個強項，我哋都要係咁樣宣傳下 sell 下嘅。第一就係賣哈利，第二就係賣勞力士。依樣咧，兩個都係老行專嚟嘅。 係啊， 有機會我哋都請周生上嚟咧，做一個叫做專訪。 好啊，好啊， 係啦， 我要請埋我老友嚟喎。 係， 佢係最對勞力士，即係收到真係好多人驚喎。 阿周生暫時嚟啊，賣勞力士。 我哋暫時而家呢個單一頻道、單一節目都好厲害，而家所有嘢都集中曬翻喺同一個節目，同一般嘅網台做法完全唔相同。 係。咁唔緊要啦，咁我哋 慢慢將佢 spin off 翻出去， 慢慢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分拆上市啦。喂，咁今日嘅節目時間係咁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 好，拜拜， 拜拜。